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5-2点晚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 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词根词缀背单词。周二的课我们有请出傅妈傅老师。 嗨，晶晶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嗯，欢迎我们的傅建立老师，也欢迎同学们赶紧迅速马上登录到我们的在线直播间，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一起来送礼物吧，收听节目啊，是吧。今天的周二词根词缀课我们又有哪些新东西要学习呢？马上看起来，首先我们稍微复习一下上周的学习内容啊。我们学习了 PR 打头的前缀，我们学了 POSD 打头的前缀， 对， 还记得吗？ 一个呢表示的是全部贯穿自始而终，一个表示在什么什么后，这样的含义， 以及邮政， 对，没错。 还记不记得上周我们学习的有哪些重要的词根呢？比如 perceive 这个单词 当中呢，就有 CEIVE 这个词根，表示的意思就是拿回来， 拿住，拿回来。 对， 全部拿住，拿回来呢， 就是对什么事情的感知啊、意识啊，这样的意思吧？ 是的，它是一种思想上的啊， 对， 精神上的感知力的。Permission 啊，这个词儿呢，也有一个词根，就是 MISS。这个词根表示的是送达、送这样的含义。 是的，MISS 啊，不是想念哦。当然，它做单词的时候是想念。 对。 但是我们也说了，为什么是想念呢？因为你要把你的什么送出去。 送出去肯定有点不舍呀，所以还是想念的呀。 哎，是送出去以后，哎呦，不行，还得拿回来。送不出去，送不出手。 哎，礼送出去挺憋屈的。 对，不想送，哎，就还拿回来自己兜里揣着。 我的妈呀！ 啊，那么全部送呢？那就是都同意了。允许了，许可了， 没错。再来看一个词，这是 persist 啊，这个词当中呢 ，per 表示的是全部 ，sist 表示的是站。哎呀，我自始至终全部都站在那儿，就是一种坚持， 站那儿别动， 别动， 就是风吹雨打，屹立不动。 没错啊，你看像咱们坐地铁都是哈，人多的呀，屹立不倒，不能动， 就要得有那个啊，坚持劲儿，那个扎根的精神。 哎，对了，一直站在那儿， 站着不动，坚持继续做某事。 对 ，perspective 啊，这个当中有个词根呢是 spect， 这个词根表示的是看。 哎，那左看看，右看看，上看看，下看看，全部看。 就是我们说的远景啊，全景啊，这样的意思。 对，贯穿着看，看一个大全景、大远景，一览众山小。 没错，没错。所以您看这个 PR 啊，我们先学习它的前缀，不过要综合的学习词根、后缀连在一块儿，才是一个完整的单词。 是的啊，刚进直播间的同学，我们现在正在复习上周的内容啊，您得赶紧跟着一块儿想想啊。POST 呢，表有两层意思，第一个是表示后面。 对，它跟这个时间概念相关啊，在什么什么之后，这样的意思。 那比如说 postgraduate 啊，这个词儿我们都知道，第一个呢可以表示大学毕业后的啊，因为这个里面呢 GRA D-U-A-T-E 啊，就表示毕业，所以 postgraduate 就是毕业的，是形容词。 哎，都大学毕业了，那就是大学毕业后的 状态， 那就是、 啊、硕士研究生呗。 对了，嗯，好，postpone。 对，那这个词儿呢，您看有一个 P-O-N-E 啊，它表示的是放，所以往后放一放，就别着急。可能推迟一下了。 是的，往后放、也是简单的字面意思。 嗯 ，post-war， 对这个词儿表示的是战后的啊，字面分析战争以后的，很简单。 对，然后 post 呢、还有一个专门的意思，就是表示邮政了，什么邮箱啊 ，post box、 对，然后明信片呢 ，postcard， 对，还有就是邮局啊等等。那同学们说，同样是邮箱，那我那个 email 为什么邮箱就不叫 post box 呢？当然它不是实体的邮箱啦。 嗯， email box 是电子邮箱， 对， 叫 email、mail box。 哎，现在您还经常用这个 email 吗？ 那不是经常用啊，每天都得用啊。 啊、挺好挺好 啊。傅老师不用啦、 呀，说实话我已经很少用了，好像大家都微信就解决问题了。 嗯，傅老师没有国际业务、看来 啊、对对对， 那真的是本地业务、 本地业务 本地业务比较多一些。 是是是，对。 好，然后大家现在也用的比较多的是什么企业邮箱啊，也用的多。 嗯，没错没错， 傅老师啊，没有企业、没有企业， 惭愧惭愧， 个体户。没办法了，他用不了了。 没办法、 该用的用还是有的哈。 嗯， 好的，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这个新前缀了。 嗯， 今儿前缀啊也挺有意思的。 嗯， 它表示一种呢前面 预先的 PRE， 哎，它就这一种意思。 明白 了。好记，咱们今天就学这一个前缀。 行，这一个前缀啊，别看它简单，在咱们的词根世界，这个前缀世界里面特别重要，好多词儿都是由这个前缀加上词根构成的。 哦，你说说， 嗯， 当我们想到 PRE 这个前缀的时候，大家现在啊、脑子里赶紧飞快的转动一下，哪些单词平时生活中遇到过的 PRE 开头的？ 哎呀 ，PRE， 我记得咱以前讲过一词儿，叫做 predict， 嗯 ，prelude，pre， 还有什么？ 嗯，还有很多呢，像这个 prejudice，preserve，preserve， 对 ，previous， 这个我懂， 还有这个 pretend， 哦 ，pretend， 对，很多，我们今天就来讲几个大家熟悉的词，顺便了解了解这个前缀 PRE 到底什么意思啊？ 太好了，那首先呢，咱们再来强调一下啊，这个 PRE 这个前缀啊，它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清白啊，它不跟别的意思啊相混啊。瞎搞关系，它就一个含义、就是在什么之前预先， 又清白， 特清白， 又纯粹 啊，历史背景很简单， 又简单又简洁， 嗯， 就是在什么前面， 对， 或者是预先在之前， 对，所以朋友们，你以后再看到 PRE 开头的这些单词儿，先想它是在什么之前， 哎，就犹如那个 post 一样、post 永远是在后， 对， 那 PRE pre 呢，肯定都是在前。 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个单词，叫做 precede。 好，重点关于、重点在于 ced 是个什么意思？ 哎呦，朋友们。这个词根您可一定要记一记，互动区的同学啊，多写几遍。CED 它是一个重要的常见的词根，表示的是走路的走。 走路的走。 对。 上看下看它也不像走啊， 啊 也没怎么长腿儿 啊。是啊。 它怎么能是走的意思呢？ 嗯，反正人家就是这么这意思，你就背吧。 就这么安排的。 哎。就甭抬杠了，对吧？那其实我们以前学过很多跟走相关的词根，您还记得吗？比如说IT， 这个记得。 还有我们学过的 CESS， 这个也记得。 还有 IG， 对不对？ 这个也是它。 对，所以啊，就是这些跟走相关的，我记得跟您讲过，我们说这个欧洲啊，它是一种海洋文明啊，它都是一个小岛小岛的，所以它为了发现新的世界，寻找更好的生活，它一定是往外走。 嗯 啊，它不像咱们国家幅员辽阔，哎，我自个儿就能这个吃得好，穿得暖， 哎，我们就扎根在这里， 我们扎根在这儿， 地大物博了， 可不，人家可不行，所以就要出去，所以一会儿这么走，一会儿那么走。总之走的方式很多，词根也很多。 明白了，哎呀，陆路走的啊，那水里走的 啊， 天上走的，腿着去的。 对，没错， 还有爬着的。 有可能啊。 有爬着的呀。 是啊。 啊，匍匐嘛，是吧？ 对。 对。所以朋友们，这词根您真的要记一记了， CED, 走。我们来回头分析这个单词 precede。刚才金丁老师给您讲 ,pre 表示的是 在前面。 那我们再来看后面这个 ced 表示走，是走在哪儿呢？走的什么地方呢？ 走在前面。 哎，所以人家都在您后面了，您在人家前面走，是不是比人家要先行一步啊？ 哎呦，确实是这个意思。 对了， 都说驸马您先上，我掩护。 哦， 驸马就是那个走在前面的人。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堵枪子儿的人。 哎，他在前面，在什么之前？他先于，他是一个先行者，这多伟大！ 咱老说笨鸟先飞， 哎，先行了，先走一步了， 先走一步了。所以呢，大家记一记 ，precede 在什么之前，或者是先于什么发生， 先于什么发生，先于什么出现。 对 ，precede somebody or something to happen before something or come before something。In order, 也就说的是在顺序上哈，比其他的事物要提前一步。 哎，这个概念太简单了。 嗯， 只要你有这个观念啊，你有这种时间和空间的观念，你就能明白什么叫在之前。 对， 您比如说战前的几年， 嗯， 那就是 the years preceding the war。 朋友们可以发现，这里的 preceding 啊，其实是一个doing 结构，也就是说它的原型呢还是动词 do, 对不对？ 对。 然后把它接上 ing, 做成了一个分词，往后甩，成为了修饰前面 years 的一个后置定语。 哎， 这是一些 years, 一些年月。什么样的年月呢？ preceding the war, 是战前的。 是。 好多朋友们呢会说 before the war, 啊，那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哎，当然你可以说的 previous years,也行， 对，我们都知道，好，若是 before the wars 啊，其实它只是在说战争之前，但是这个 preceding 在这里，它其实并不是一个介词，而是一个分词做后置定语， 是的。 所以从语法结构上是这样。那另外呢，如果您说的是 before 的话，可能会不太明白到底是具体的哪一个战争，它是否发生了。但如果是 preceding, 有点感觉就是刚刚发生完，就紧接着那种感觉。 嗯， 哎，所以大家记住啊，如果那个战争已经好远好远了，你可以说 before, 或者说就是你的这件事情也是在目前很遥远之前，用 before。 所以它这个词是有一种紧接着要发生的意思。 哎，您说的特别好。 是吧？ 嗯。 The years.Preceding the war, 就在这个战争前，刚刚接着这些年。 对，这个是在我们思路题翻译当中一道重要的考题。远远的时间用 before, 紧接着的就用这个 preceding。 请大家小笔记本记下来， 嗯， 远远的时间用 before, 哎， 而近近的用 preceding。 是的。 好，这个单词其实它是一个动词哦。 嗯。 啊 ,a verb 是个动词。 对。 我们来感受一下动词。它是我这份工作的上一任。 嗯， 那就不是在这之前了吗？ 对，没错， 之前的意思了。She preceded me in the job. 哎呦，这句话您背背，特别地道。嗯，precede somebody 表示的意思就是在谁之前。 他 precede 我，他在我之前。 嗯，那在哪个方面呢 ？In the job 啊，在我这个工作的范围当中，他是在我之前的，那不就是我的工作上的前任吗？ 您看，就是这么短小的句子啊，就能表示谁是谁的前任。 对，所以你当这个前任，我们说的是工作上的这种顺序，因为我们看它的英文解释是 in order, 是顺序啊。 嗯， 所以你说哎呦，您是我的前辈，就是 you preceded me, 就这么说。 哎，或者是说他先于他走出屋子。 嗯， 哎，谁先于谁，那就是 she preceded him。你看，其实就是就这么个 A preceded B, 谁先于谁。 没错没错。 然后 out of the room。 对。那我们看它的英文解释啊，是 to go in front of somebody, 啊，说的是在谁的前面。所以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一个解释是在抽象的顺序上。而第二句话是物理上的一个前后的这个实体顺序。 啊， 嗯， 哦。 嗯， 哦。 所以我记得经常和大家说哈，在您背词典的时候，第一个解释未必是这个单词最原始的解释。越往下捋才是它最本意的。 但是可能离我们生活比较远，它就不常见了啊。英文的这个词条解释都是以常见为顺序， 都以那洋气的含义为最先的。 哎，对， 最后那土土的都放在最后了 啊。 那个街上大地的那些 啊，接地气的 耕作的那些词语的释义都放在最后、 啊， 但是这些就是它最原始的含义。 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可以两头背啊，一个单词您背背前三个含义，再背背后三个含义。 哎，能够方便你从两头啊了解这个词的意思。同时也可以促使你自己的联想能力。 哎，真的是这样。大家就记着点啊 ，precede 它是一个及物动词，后面直接挂 somebody or something， 表示的就是在顺序上或者在物体的这个前后上有一个先后的关系， 时间上或者是我空间上 啊。嗯 前后嘛， 前后的关系， 哎，前后的关系，好， 对， 这个 precede， 学到了一个重要的走的方式，叫 ced， 对， 哎，平时生活里还观察观察，哪些词语也有 ced 的词根放在中间的， 对，在一些企业当中呢，有一种论资排辈的啊，就是什么是成功呢？特别简单，熬到最后，你前面没人了。基本上你就成功了， 你就上位了， 你就上位就 C 位了，对对对啊、哦，对、哦。当然，我们说现在企业里面可能打破了这样的一种规则哈，但有些企业还是如此的。 嗯，啊，好，第二个单词叫 predict， predict， 好，重点词来了，就是 dict， dict 呢，它是一个词根，表示的意思呢，大家一定记住了，比如说有说。有写有画，哎，总之就是出点文字的这种感觉，都叫做 DICT。 我突然想到一个词，叫做字典，你咋知道呢？也就这一个词知道， 哎，也就这一词知道。 Dictionary， 是不 是？字典是个什么玩意儿？ 是一个写出来、说出来的一本书嘛，对不对？ 哦、，dict。啊 ，dict 就是说写，或者是说出来、写出来的意思。 对，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单词啊 ，predict 啊，特形象。大家看哈 ，dict 是说，对吧 ？pre 表示在前面啊，也就说的是先于什么事情发生之前，我就能给它说出来。 先于什么事情发生之前，我就知道了。 啊， 哦，那我能够预测， 我就能够预言一些事情。 哦， 所以这个 predict 啊，就是我们说的预言、预测。 哦， 明 白，这个词真好。我预言富妈是接下来的这一年啊， 啊， 人财两 空， 可得。 哦， 想什么呢？啊，想什么呢？ 我开放式的， 能不能有点自信呢？我说人财两可得。 那你快点，你干嘛要在那卡一下呢？那不情愿呢？ 这个寓意呀、 啊， 那、 哦、哎呀妈呀， 这是不是？ 嗯， 那能不能直说呀？ 内伤，这个我们说哈， 这就是这种预言嘛。啊、因为富妈这接下来一年，这不还没到吗？ 哦，对对对啊，我预言呀、啊，咱 PK 台在2019年11岁的时候，那更厉害了啊，收听率更高了。 哎，2019年托富妈的。福建您吉言、我们要和太阳肩并肩了。 哎呦妈呀，好， 我掐指一算啊，2019年，正好我们节目就是第11年，其实今年应该是第11年，那2019年就是第12年了。 哦、 哎呦，那一个生肖都转完了。 哎呦，这一轮 也该火了， 更火了， 也该火了。 对，所以呢，我们的火啊，不仅来自于我们的努力，还来自于朋友们的支持，对吧？ 对，对 您帮我们转发一下啊，推荐给好朋友啊，是吧？ 对，是大家要口口相传啊，帮我们预测预测。 公众号多少来的？说一下。 对，英语 PK 台、新书叫做《每天 15分钟》， 每天五分钟 啊， 英语口语精选， 每天5分钟口语精选， 英语口语。精选，大家现在赶紧上那个网站购书去啊！我们最新的教材 啊， 赶紧购书啊！限量版，你要是够不着，你到时上课没得书学啊！ 啊，可抢手了。 对， 咱俩这塑料姐妹花不错吧？ 不错，真情长久。 哎、好，来，那这个 predict 啊，咱们呢就给您分析完了，现在咱上例句吧。 上例句说，哎。谁也无法预料结果如何，那这里就是妥妥的该用预料的时候了。 那我们也可以说结果叫 result， 这里给您一个新词儿叫做 outcome， 特好这词儿。 好 ，nobody could predict the outcome。 这里的 predict the outcome 啊，就是我们说的预测结果。那 nobody could predict the outcome， 这不就是没人能预测吗？ 对啦， 哎， 这很好啊，这是对的呀。 我特别喜欢这句话哈，不是说预测了我再去做，您可以这么去想，你做的话可能就有俩结果，但您不做呢， 不是没结果， 对，没结果，是不是？ 但万一我预测你这事儿做不成呢，你也去做吗？ 哎，那我也做一做，是吧？做得成做不成都有不同的收获。 哎，这种心态是对的， 是不是？ 你不能说，哎呦，我依赖于这事儿做不成啊，那我不做了， 可不是吗？啊， 那我们不也做了11年吗？是不是？还得做， 还得做， 该做做， 哎。 啊，别想那么多， 就是 不要患得患失，该做的就去做， 好， 要以平常心度过你的生命。 嗯，那刚才咱们讲的这个 predict 的后面呢，直接挂上一个名词，对不对？ 对。 还有哪些用法呢？金总 有啊，你比如说，predict what 怎么怎么样？ 哦 ，weather 怎么怎么样？ 那就是加上一个特殊的这个句型，对吧？ 句型说预测未来的事情是不可能的。 嗯 ，It's impossible to predict what will happen。 哎，你看多好 ！It is impossible to predict what will happen。这个里面的 predict 啊，人家后面没有接 something， 接了一个由 what 所引导的小句子。 嗯哼，你看可以这么做，你也可以说 predict that， 比如说谁预言。哦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后面接从句了是吧 哎， 但是朋友们您注意啊接上从句以后这是不是叫做 predict 叫预测呀 是啊 那您说它是真的事儿还是假的事儿啊 那肯定是一个还没发生的事儿啊 看来啊我们不能用一般现在时得用一个小虚拟 哦 would be 什么什么事 would be 怎么怎么样 哎呦您说太对了 将要怎么怎么样您不能用 will be 因为 will be 就是 一定会 发生的了 对没错但你说怎么前面那个用这个 will 呢那它可能在这个上下文当中是一个相对比较明确的但是在我们自个儿用的时候还是安全起见既然是预测咱就虚拟吧 虚拟所以语言一定要讲究准确性 可不 She predicted that the election result would be close 哎，您看这个选举的结果叫做 election resultwould be close 你看用的是 would 因为它不是很确定它是一个 predict 的虚拟感觉 哎，对 所以您看这老外啊，跟咱中国人一样说话要留一些余地是不是您要是说的太明确万一呢 再说你这事没发生之前谁敢说那么肯定啊你这不符合逻辑了 对另外呢我在读一本这个心理学的书里面在讲哈其实虚拟的感觉给对方的内伤震撼力更大你比如说哎，驸马你说我这个会不会被公司开除啊如果我说你绝对会或者说绝对不会好像都没有太大的这个内伤如果我说看看再说吧完了 这3天3夜睡不着觉 睡不着觉了 睡不着觉了已经 对吧 看看再说你把人家心给悬那儿了 是反正我有的时候要想吓唬谁我就来这么一招看看再说 完了咱要说劈个台看看再说吧完了 咱们是很明确 了、完了行就行不行就不行那句话那看看再说、真的你们说这句话真的挺那个 挺内伤吧 你说让人家相亲去哈对方说哎觉得怎么样啊今天相亲 对你要说好也行不好也 对他说再说吧 你到底是啥情况是吧 看看再说吧 对对对 出去再说吧 对 这种 对不过你会觉得这种人其实他周旋的余地比较大他怎么着都行是吧 对 怎么这么厚黑呀、 学来的驸马这些能不能给个准话 哎，学知识一定是准确的我们教你那些个 predict 后面接不太靠谱的虚拟器真的是很靠谱的 对虚拟嘛本身你没发生你别肯定的说、是不是 是不是 好 是那 look see 看看再说 对对对 我真的给翻译的 那朋友们注意哈刚才给您讲了这个 predict 几个用法我们再来补充一个也是咱们考试当中经常用到的句预测句预报这是一个固定的英文句式表达叫做 it is predicted that 好句预测句预报 说通货膨胀将继续的下降 that inflation would continue to fall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it is predicted that 但是您看后面的这个由 that 所引导的宾语从句依然是 inflation would continue to fall 它还是一个 would 的结构 就这几个把握好哈、predict 怎么用 对 反正都是提前知道提前预知 对 这是真牛啊 啊 从我的这个教学哈，其实最后的一个 It is predicted that 在咱们的翻译听力写作阅读里面经常出现， 用的是最多的， 对，没错， 所以说这是一个重点词 啊。那我想问问大家哈，据预测咱们都知道了是 It is predicted that， 那要是据预报呢？ It is reported that、 啊、 对不对？所以据怎么怎么比如那据说呢 It is said that 这个句型您一定记住，特别实用。 好，同学们都记住了、 嗯、 说记住的就得记住哈。 是是， 下一个单词叫做 preface， 这词儿要读成 preface 吧？ 为什么啊？ 因为他读错了呀。 啊、preface 对，朋友们这个词啊看着好像挺简单的， P-R-E 加上一个脸部的这个 face 是吧？ 嗯， 但它发音不一样，它叫读成 preface。 哎、嗯、，preface， 它其实既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 是， 但是含义呢也很单一，它就是一本书的前言和序言。嗯、 对，咱们买了书以后，可能大家比较喜欢先看看前言啊，作者对我们读者想说点什么呀？ 是的， 书的主要核心精神是啥呀？ 对， 是吧？嗯，所以你看，是这本书这个脸面，而且还是脸面的这个最。前面的这个东西， 前脸， 前脸儿， 其实它就是一个 pre 前面的 face， 一个脸， 对， 前脸，你看人得先看脸，是不是？ 对，是 是。 看书也是先得看前言和序言， 对、 哦，大概这个书讲什么呀？ 嗯 是个什么情况呀？ 对，就这本书作者写的他的那个目的是吧？他想达到的目标是啥？就在这个 preface 当中。 嗯。您看我们的最新的这本书前言，就是由咱们外语广播的张靖宇台长给咱们写的一个序言、 嗯、太棒 了，大家就可以去看一看啊、 嗯、 这个 preface、 嗯、 好 preface 这名词的时候就是写前言序言， 那如果要做动词呢， 那就是给什么写序言 啊 啊，就是说 he prefaced the diary 啊，他给什么 这个日记写了个序言哈， 对，这么说、嗯好 ，with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是他后面要写的东西了。 明白了，嗯 嗯，就这么用，很简单， 很简单， 这个、 对，嗯， 下一个词，傲慢与偏见来了。 哎呦，真是哈 ，Pride and prejudice， 这个 prejudice 就是偏见、嗯。 对， 那为什么它叫偏见呢？请富妈道来。 太好了，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单词当中有一个词根，就是 JUD， 找到了吧？ 长得跟那个 judge。裁判那个 啊， 好像啊。 哎呀，其实裁判 judge 就是这个 JUD 词根派生出来的。那么 JUD 其实本身意思就是判断或者是裁决。 哦，判断和裁决。 对。 就是说我已经给了一个我主观的态度是什么了。 对。另外呢，大家有没有学过单词叫做 justice？ 那叫公平公正。 是的，其实那个 J-U-S-T-I-C-E 啊，中间那个 J-U-S 就是这里的 J-U-D 他们一个同根派生 哦、 啊、这都表示公平公正啊，判断这样的意思、 哦、 那我们再来看前面有个 P-R-E 对不对？ 对， 那您想想这个判断还公平吗？ 我提前已经判断了。 对，你不要跟我讲事实摆道理啊，我想怎么判我怎么判，我提前就给你判好。 对呀、啊，哎，你认识傅建立吗？你不认识他，啊、你怎么提前判断他呀？你都没跟他接触过，你怎么能提前 pre judge 他、 嗯、 pre produce 他呀？ 所以可能就是根据我自己一些想象，或者我看到一些片面的东西，然后我就开始发表我自己所谓的正确的言论了。 对， 嗯， 这就叫做偏见。你说说，你来过中国吗？ 嗯， 没来过吧？ 嗯， 没来过，那怎么能说中国、嗯、这个地方不好，那个地方不行呢？ 可不， 眼不见不为实嘛。 哎，对， 耳听为虚嘛。 还、啊、老说哟，咱国家是不是还跟那80年代似的呀？那您看看咱们的高铁、咱们的飞机、咱们的云计算、大数据，哪个不是 number one 呀、啊 哎？ 对吧？ 所谓的这个偏见呢、啊嗯，就是说你已经提前形成了一种预判了。 对， 在你还没有了解事情的真相之前，你就已经是有给出了自己的一个先入为主的判断。 嗯， 这个就叫做。prejudice， 可能我们已经哈以前背过这个词，但是还真没仔细的琢磨一下，原来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逻辑。 哎，所以说、嗯、prejudice 它是一个名词。 嗯， 我们说他们的决定是基于无知和偏见。 嗯 ，their decision was based on ignorance and prejudice。 ignorance 表示的意思呢就是无知，那前面的这个 decision was based on， 哎，就是他们的这个决定是基于啥呢？ ignorance and prejudice 啊，这个无知和偏见。 是的， 嗯，所以 这个我们总觉得傲慢与偏见放在一起啊，只是因为是那本书是那样子的，而且它是一个头韵法 Pride and Prejudice， 好听。 对，但其实老外最更多常见的是刚才金老师所说的这个无知和偏见、 哦、 正因为你对事情无知不了解，所以才对它产生了一些偏见。 嗯， 对不对？ 它这个词啊，它就是有偏好的。 哎， 这个词就是偏好， 因为 PRE 就是提前嘛，它其实就是偏好。 嗯，提前已经选了 啊，是 也选好了。甭管大家怎么说，我提前已经选好了，行就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行就是行，不行就不行。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说啊，有很多的偏见，有好多的对于事物的片面的看法。 对、 当我们有了知识，有了全面对事物的了解，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真是应了一句话，存在即合理。 是的， 嗯， 有时候你生活里边你觉得有些事儿想不通啊，痛苦啊，有些人怎么那么可恨呢？ 嗯嗯， 哎，其实可能是由于你这个信息掌握不全面，你这个观察的角度啊不全面。 对， 你站在你的角度看一团黑，又挪一挪到一个你对面的角度去看，没准这东西是白的。 头两天我和一个心理学家在聊天啊，他就说如果你面对一些比如某个人，他特别喜欢被吹捧被奉承，是吧，那你就要满足他的这种心愿，因为这其实和他的人性和他的这种人格是没有关系的，不是说他喜欢被吹捧啊，他的品格就不好，所以你要分析他为什么背后是这样子的，慢慢的你会发现有可以解释他的这种行为的原因。 嗯， 所有的事情大家一定要剔除我们这个这种 social intolerance， 就这种社会的这种不容忍的这种东西，你要培养自己的容忍度，其实就是要消除偏见。 哎、对对对对、嗯，一定要更加全面的去看待问题。 对，没错， 要比较理性的去看待问题。 对对、 哎，好，哎，偏爱有也可以做这个词，就是我得承认啊，我对英国的大学有所偏爱。 嗯 ，I must admit to a prejudice in favor of， 这个 favor of 就是偏见 啊， 就偏爱 偏好、 偏好。British universities， 哎，我觉得这句话写得特好，朋友们您看哈，这个里面的对于大学的一种偏好是吧，他用的是 in favor of British universities， 前面的这个 prejudice， 哎，再一次的加强对于这个英国大学偏好的更偏好、 偏爱中的偏爱、 对吧，这个句子写得特别好，而且我们再来看前面的 admit to， 这个 to 记住了是个介词，就是说我承认了某一件事情。 但是总体来说 prejudice 这个词指的就是那种成见。 对， 成见。 对对对，所以这个句子当中那个 prejudice 啊，您一定注意它呀，在上下文当中有的时候它不见得只是一个负面的单词啊，我们一般说用 against 啊，表示的是对什么的一种偏见、一种不好的情绪、但您说这个 in favor of， 它就不是说我不喜欢那个东西，而是说我对他特喜欢，是用很幽默的表达方式。 好的，明白了，也是全面，也是全面的解释了一个词。 对，英国的是一个大学，我们一个老师啊，也就是英国这个国王学院的，后来呢，他就说就是这个校风啊极其严谨，特别严谨。就是一个小小的事情，如果你没做好的话，他不是让你写个道歉信就可以了，甚至让你去参加听证会那个 hearing。 严谨， 对，这个口头要警训一下，还要给你发一封信函啊，告诉你发生什么事情、再去开听证会，就他很严谨， 是，懒不治学， 哎， 是这样 的，是吧？ 做学问他就得严谨， 对对，我相信所有的大学应该都是这个样子的啊， 下一个词，我们以前语法课的时候见的最多了，动不动就说介词叫 preposition， 好了，为什么介词叫 preposition 呢？ 那我们先来看看啊，这个里面有一个单词儿是 position， 这词儿咱都认识啊。pos 是词根，表示的是放，所以放在那个什么地方呢？所以这个 position 就是方位、位置或地点，对不对？ 对，以前我们讲了 by pose 就是放置一个姿势。 哎，对，那。 Position 就是地点， 就是地点哈。那朋友们，您看前面有一个 PRE， 它表示的是在什么之前，对不对？ 在地点之前。 对，字面意思好像是在地点之前。那您想想，在语法当中那个介词，是不是它很强调在句式当中的结构位置？ 比如放在动词的后面啦，或者是放在名词的前面啦等等。 哦，它就是用了一个用来摆放位置的小词。 说的太对了。 哦，哪儿需要往哪儿搬？ 对， 革命一块砖。 哎，对对的，没错，真红啊！而且您看，我们说了好多介词 ，in、on、under、beneath 等等，是不是都跟位置相关呀、啊？ 一会儿，对对，它本身的意思，它就是跟位置相关。 对， 上面、下面、左边、右边啊，前面、后面、底儿、顶、顶、顶儿、 顶底啊、嗯。所以这个单词儿，你看它从词根的角度。就能诠释了介词的真正的作用， 就是一个 位置， 哎，为摆放位置的这么一个词语， 就叫做 preposition、 哎、这就是介词的全称。大家在那个查单词的时候、看到那些介词的后面都会写一个 prep 一点儿， 对， 其实就是 preposition 的一个简写， 一个简写。 介词特别难，英文中的介词特别难， 是 因为它经常加在各种词的前面后面， 对， 派生出新的含义。 对，没错。 你就是会念，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意思。 对，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聊天呀，用了一杯茶的时间，你说那个用一杯茶的时间用哪个介词？ 用哪个？ 用 over a cup of tea， 那就是用一杯茶的时间。所以就这种介词太可怕了。是吧，它还不如简单的啊动词的后面挂不同的介词什么什么含义哈。哎，它现在有全新的这种本土化的一些用法。 就是 come 就 come， 后面还要加 come on，come on 就 come on， 后面还要加 come on in。 对， 你说这词儿叫 啊，再换个什么 come into 是吧？然后 come into being 啊，等等，特别恐怖。 是啊，所以这个介词哈，它就是这个词。 对， 好了哈， 特别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吧。 接下来这个词叫做 prescribe。 对 ，prescribe。 prescribe。 哎呀，这个词根啊，有一个很重要的词根，就是您看到的 scribe。 scribe。 这个词根呢，表示的是写的意思，表示写。 啊，就是写啊。 对，没错，书写。 书写，那个写写画画也应该是它吧 ？Scribe。 对，还有以前我们学个词叫做 describe。 哦 ，describe 是描述的意思。 描述，描述不就描写吗？ 哦，就是说你把它给 写下来， 写下来给画出来。 对、 哦， 对，还有我们说的剧本怎么说？脚本。 脚本。 script。 啊，对 ，script。 对，它其实就是那个把 be 变成 pt。 但是词根同源， 同源，对对，所以大家好好记啊。那个医生给我们开的处方怎么说啊 ？Prescription， 对 ，prescription 啊，其实它还是跟这个 scribe 变成 scribe 是一样的。 那就是说提前写呗 ，prescribe。 对啊， 这个词啊，大家知道吧？专门用于医生。 对。 Of a doctor to tell somebody to take a particular medicine or have a particular treatment。To write a prescription for a particular medicine， 给什么开药？ 开处方儿， 开哎，让你采用什么疗法？ 对， 等等， 没错。 他也许能给你开一些咳嗽药。看哈，日常生活中的用语 ，He may be able to prescribe you something for that cough。 那这个当中的 prescribe 啊，依然是一个及物动词，后面直接挂上。somebody， 并且再挂 something， 所以它不仅是及物，还是一个接双宾语的动词。 prescribe 你，开点给你开点什么东西呢、 哎、 ？for something， 对，没错，没错， 是吧？开点咳嗽药。 可能不是 for something 啊，就是 somebody something 就可以了。 prescribed somebody something。For something， 哎，对，没错，没错， 还得接双的，接双的才行。 对，没错。 先给你嘛 ，prescribe you something，然后呢 ，for something， 用为什么病？ 对，没错。所以那个 for 的后面就加上病就可以了。你看这儿说的是 cough， 不就是咳嗽吗？ 咳嗽。 那你说要是给你头痛开点药呢 ？A headache， 就差不多这个意思了，是吧？ 对，胃痛呢 ，the stomach stomach， 对，没错， 就这样。 所以就是大家以后再背这个词儿的时候哈，就它到底接几个宾语，后面挂什么介词特别重要。 是的，你看像这个 scribe 的这个词根，它你第一次见到它吧，但是你只要一联想起来，哦，还有 describe， 对 ，prescribe，prescription， 对，还有这个 script， 对， 马上你一下其实就记了仨，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不妨哈、啊，每次学一个词根以后，您就画一大树，您就想这些树上能结出什么样的同词根的果子。 它一个词根，它都是一家族的， 哎， 它的本意它是不会变的， 嗯， 是吧？ 不 变，就看你有没有这个归纳能力了。 对，没错。 好。嗯，就是为什么病开什么药啊？这个短语因为是很实用的生活里哈、 啊。嗯，对、 哎，咱们就学一学就好了。 嗯， 其他的就没啥。比如说医生再给你开个安定剂，通常是用于治疗焦躁的。 对， 说这个 Valium 这安定剂这东西呢、，is usually prescribed， 通常是被开。To 开来 treat anxiety， 嗯，这个 anxiety 就是我们说的焦虑、焦躁，是吧？ 啊， 如果要是比这 anxiety 更严重的，就是我们说的 depression， 那就是抑郁了 啊。对，前面这个词叫的 valium 啊，这词呢表示的是安定，其实特别简单。大家都知道，如果人不安定的话，是不是就感觉比如抽风，对不对？ 嗯 啊，或者说急躁。你就会觉得内心不稳定，对不对？ 嗯 啊，所以这个 VAL 大家记住了，它表示力量的意思。 VAL 表示力量。 然后大家再来看哈，这是很好玩的词，后面的 UM 这是个拉丁词根，我们通常说的什么学科类的啊，都是从这个拉丁语变过来的好多词。 嗯 啊，你比如你像那个钙，那个英文，它后面也有这个 UM， 它都是一同源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给你。就给你让你有力量了，那么你就不痴狂了，就安定下来了。 哦，给你力量的剂、药剂。 哎，对对，所以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安定剂，就这么来的。 哎，我这词根这太 就一通百通， 一通百通， 可好玩了。这词根 全是故事，它身上全是这个词根自身长着为什么 啊、对， 就长着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长成这个样子， 对， 表示这个意思。 对，所以就是您。看了这些词根觉得蛮痛苦的啊，这些单词蛮陌生的，但你只要分析词根就觉得很好玩。 对啊，这里面全是信息。 对， 但你读解不了，你不会读解，你只有死记硬背。 你得 decode 解码 啊。对啊，就得解码 啊、 那同样是一个东西放你跟前儿，别人就能看出这里边的玄机，你看着它啊，就是一个东西而已、 哎、对，咱们一个听友问哈，说英语单词一共多少啊？有同学说20000多。哎，我跟您说，英语单词到现在已经有上百万了。 对，才不止呢。 啊，不是20000。我们说最早的是盎格鲁撒克逊的这个英语呢，实际上我们说的叫古英语，又经历了这个中古英语，对吧？ 嗯。 然后我们说到英语是什么时候爆发的呢？基本是在17世纪啊，就是我们说启蒙运动之后，呵，那个英语啊就开始有新生事物。然后到了这个18世纪的时候呢，又产生了更多的东西，随着科学文学的这个蓬勃发展，就会有很多的单词就变出来了。 对呀、 啊 所以它每个单词它到底是什么，它到底是什么，这需要咱们的一种学习和读解能力。 哎，对， 对吧？一个人站在你跟前儿，你看说他就是一男的一女的、长得好看不好看是吧，或者医生就说啊，他是由什么啊，心肝脾肾胃组成的。 但 有的人就说了，我觉得他就是一堆量子的震动，他也不是一个什么实体。 对对，没错。 所以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了。 是是是、 是吧？ 对，总之吧，我们想告诉您，英语单词啊挺好玩的，背后全是故事。这个 配合 BGM 音响哈，来下一个词 ，preserve， 这里有个词根叫。serve， 对， 服务。 金子老师啊，这个 serve 咱们以前是不是讲过 服务啊， 对吧，咱以前讲过这个词根啊，所以这儿大家并不陌生。首先 serve 复习一下，表示服务，然后前面有个 pre， 对吧， 提前服务。 对，啥叫提前服务啊，就您自个儿别趟道去，我们提前都给您弄好了。 哎呀、真是莫大的保护啊。 你看看是不是啊，哎，所以这个里面的 preserve 啊，我们首先可以表示的就是保护这样的意思。 提前就给你弄好了。 弄好了。 你不用再自己去冒险了。 别自己弄了。 Keep in a particular quality, feature, to make sure something is kept。 你看让这个东西哈，它的品质它的特征处在一个具体化的特殊的一个状态，也就是保护它维护它。 维护一个人的名声，preserve one's reputation。 这个里面啊，大家看他的那个例句啊，特别重要，叫做 He was anxious to preserve his reputation。可能我们一开始以为这个 anxious 啊，表示的是焦急的，因为我们刚才刚学完 anxiety， 对不对？但大家记住了，如果您看到这个 这个词 anxious 的后面是 to do 这个结构，它除了表示焦急以外，还可以表示的是急于做某事。 嗯，那就是着急。 所以我们说还有什么 be happy to do something， 不是高兴，也是急于，这个点特别重要。 好，嗯， 在我们的听力考试当中，无论是托福、雅思还是四六级，这是一个考点，因为我都教过。 好，驸马说。说让大家注意的一定要注意，就是得分点。 对，所以他问你的是这个人现在心情怎么样啊？你要写的可不是说他害怕他焦急，而是他着急 in a hurry 啊， 他想快点把这事儿干完，这个意思 啊。嗯，好，我们说哇，这房子哇塞真是保存完好啊， 嗯， 14世纪的房子了， 嗯 啊， perfectly preserved 14th century house。 这个里面的 preserved 啊，您看又是从动词变成了一个形容词，是不是？ 嗯， 因为是过去分词 done 的结构啊。 啊，完美保存的 perfectly preserved。 哎，这词儿挺好。 哎，那你说房子能保存好，那人呢？哇，他保养的真好啊！ 哎，快看， 有60岁了吗？ 啊，快看。 Is he really 60? He is remarkably well preserved。 这个 remarkably 啊，表示就特别好的，所以你看，就是 好到惊人的， 惊人的。就保养的真好啊， 就叫 well preserved， 嗯， 就是保养的好， 没错没错。 你看是不是提前给你保护起来了？ 对， 是吧？ 嗯， 不让风吹，不让雨淋，叫 preserved， 对，放在温室里啊，保存好啊。 对， 嗯， 什么东西 well preserved？ 嗯，还有我们说的这个什么水土保持、保护森林啊、保护资源呢、啊，都可以用 preserve。 哎，都是这个词语， 嗯、 提前服务。 这词真挺好， 真挺好的，尤其是这保养。 对对对， 是吧？尤其是这保养， 我觉得作为保养哈，不仅仅我们用点什么化妆品呐、啊，吃点好吃的哈，去保养自己身体，学知识，保持良好的心情心态，那都是自我保养， 内外都得保养。 对，而且您不仅要保养自个儿，您还得保养别人。您保养别人保养好了，也就是对您自个儿保养。 哎呦，您这境界可太大了 啊！ 还保养别人？ 对呀、啊， 保养得过来吗？ 你把你底下团队都保养好，是不是就保养你自己？你底下团队都没保养好，都跑了，你呢？你不也就差不多了吗？ 你也就垮塌了。 对，没错，就什么人设都塌了，是不是？ 人设就塌了。 对， 啊、哦，要保养。 嗯嗯，都得提前保养哈。 嗯，保养。对，这个例句大家写下来哈 ，remarkably well preserved， 保养的真好。 对，大家不妨在互动区里写一写，您平时是怎么保养自己的，是吧？ 对，轻轻松松爬个10楼都不是问题。那您这个锻炼把身体保养得好， 真厉害啊！ 下面一个词 ，pretend， 嗯 ，pretend 这词儿哈， 嗯， 是不是假装啊？ 哎，你说太好了， 是假装。 为啥假装呢？ 这字根分析也不大对呀、啊。 我们首先来看这个里面有个小的词根是 T-E-N-D， 是不是啊？好，这个词根表示趋势的意思。不过啊，我告诉您，这个 T-E-N-D 除了表趋势，我们再翻的直白一点，就是我们说的弯曲。 趋势？ 对，一种趋势。但你想是不是往外延展啊？就是一种弯曲延展的意思。 哦。 啊，那回头我们再来看前面 P-R-E， 是不是表示的意思是提前啊？对吧？ 提前？ 提前，那就说的是提前我就变到那边去了，提前就延展了，提就是我不是现在的状态，而提前变成了以后的那个状态，那不就是跟现在不一样吗？ 提前变成了另外的趋势。 那对， 另外的趋势， 那这不就是假装吗？就跟现在不一样吗？啊，我们可能觉得不好理解是假装这个词，但你要知道所谓的假装就是变化，跟现在不一样。比如说、 哦、 我假装自己是个大灰狼，我是吗？对吧？我不是吧？ 嗯 啊，那这不就是我提前变了一个什么样子状态吗？ 哦， 嗯， 我们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 嗯、 We pretend that nothing had happened. OK， 好， 我特别讨厌老得假装、 嗯、 I'm tired of having to pretend all the time. 这个里面的 be tired of doing something 表示的意思呢，就是对什么事情特别厌倦啊、 嗯， 然后你看后面所说的是一个 pretend all the time， 就是一直都假模假式的，对不对、 哦、 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说这人特别假，叫做 pretentious， 对不对 ？pretentious， 哎，特做作， 嗯 嗯，那感觉哈， 对 ，pretentious， 一说这大家都挺明白的，好像 特懂是吧？ 尤其现在这网上哈 啊， 装模作样的太多了， 哎，对对对，没错没错、嗯， 朋友圈里哈， 然后人设就塌了， 对，人家都说嘛， 嗯、 就是朋友圈里没朋友，只有朋友的人设。 哦， 是是是， 是吧？人家都说现在朋友圈里没朋友，就朋友的人设。 嗯，可能啊，是我们有的时候不得已要去做一些人设，有的时候是你的个性使然啊。不过，要想长久的快乐，还是真实吧。该咋地就咋地吧。 嗯，长久的快乐，真真假假都得有。 可以可以可以 ，balance。 啊，对对 ，rebalance， 对，对对对， 不能全真也不能全假，没意思。 这几十年了，我觉得金老师您特别的真实，就一天到晚的损我，你看多真实，你看 哪有？我们是虚虚实实吧， 假作真是真亦假是吧？ 看看再说。 我的妈呀！ 啊，最后一个词， 好，最后一个词啊 ，previous。 嗯，那这里呢先和朋友们说一下它的这个发音，首先要注意一般情况下重音放在 前面。 啊，所以您不要读 previous， 要读 previous。 previous。 好，那我们刚才啊讲了这个里的前缀就是 pre， 表示在什么之前。中间的这个 vi 啊，大家记住哈，它有两个含义。第一含义叫做马路、公路，那个路。知道吗？ 哦， 第二个含义大家要补上，它表示的意思是看见，看这个意思， 眼睛看。 对，因为 vi 啊，它还有一个变体是 vis。你想想 vis 的词根的单词有哪些？比如视觉怎么说？vision。 vision。 你看是不是眼睛视觉的意思？ 是的， 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 vi， 记住了啊，既可以表示路，也可以表示眼睛啊。 视频 video。 特好，对。那回头我们再来看这个里的 PRE 提前嘛，那我就提前看嘛，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嘛，对不对？ 提前看就是它。 那是哪儿的呀？前面的嘛。 先前的，以往的。 对，没错。 提前看的。 嗯。在我们考试当中经常会说什么以前的一些研究，就是 previous studies。 哦。那个相关以前的经验叫previous experience， 你看，就是以前的经验嘛。 哦， 嗯， 这个车以前的车主叫 previous owner， previous owner 以前的车主。哦， 上一次婚姻叫 previous marriage。 好，这个过掉，往下。 这个过掉。然后， 还有你比如说这个我之前的预约怎么说呢？ 叫 previous engagement。 啊，你看这句话特好，我因为啊有预约在先，所以我无法出席您这个活动了。 哎，有约在先了。I was unable to attend， 这下我没法来了。 没法来了。 Because of a previous engagement。 啊， 我之前已经有一个 engagement。 所以当我们在看到 previous 啊，它最重要的含义就是在什么之前，它跟这个 PRE 真是息息相关。 哎，所以啊，综上所述，今天说的这些单词都能够恰如其分的诠释 PRE 这个前缀的意思。 对，今天呢给您讲的这个 PRE 啊，我们除了学单词啊，想和大家分享一句话，就是一定要忘掉过去，珍惜现在，才能有未来。说您以前特成功，您老活在过去，那不成柯达诺基亚了吗？ 没意义， 对不对？说您以前怎么样呢？这个不是很成功，那又怎样呢？英雄不问出处。 对， 对不对？ 您不能老当一 loser。 可不是吗？所以今儿给您学的这个 PRE 真是励志鸡汤啊。 好，我们最后来把今天学到的给大家读音走一遍。 PRE 表示前面，预先 ，precede 在什么之前，先于 ，predict 预言，预测 ，preface 序言，前言 ，prejudice 偏见 ，preposition 介词 ，prescribe 开处方 ，preserve 保护 ，pretend 假装 ，previous 前面的。 能不能记下来今天这九个词？我们 死了都要记起来， 死了都要记。我们课堂的节奏呢，就是九到十个词左右。 嗯， 为了让大家这一个星期充分的记住它们， 我觉得咱俩挺厉害的，一个小时啊，九个词。 你想，这一个词里面有多少的搭配呀？ 可不是吗？ 而且多少是那些考试中的考点啊？ 朋友们，您一定要注意了。我们现在给您讲的可都是基础词，以后还有中级版、高级版，您把这学好了，后面就能带您飞。 别说，我想起来听一期，想起来听一期。 嗯， 其实啊，这不是一个就是充分浪费时间、充分利用时间的好方法。 啊， 不是的。 嗯嗯， 因为你中间啊，怎么说呢？ 就像一个麦一样，你中间好几个点麦点你断了以后，你以后再从头找补很费时间的。 不要假装很努力接， 因为结果不会陪你演戏。 哎，真好。 是吧，所以大家一定，我们强调的就是当节课当节课一定要看。你说我来不及听一个小时的直播没问题，你把我们的文本拿下去记背， 没错 就好了。 另外呢，也特别期待哈，大家在我们英语 PK 台的公众号里面，您听完节目写写留言，把您的笔记也写一写，让我们互动起来。 对笔记呢可以发给我们哈。对，然后就再说说咱们这新书每天口语，每天五分钟英语口语精选。欢迎大家在各大网店上购买，我们这是九月份的时候刚刚上市的一本新教材新书哈。 反正我看的时候觉得特好，就五分钟的时间，但是能学到不少知识，哎，学了就用。 对，全是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的小口语，哎，就一点点一几句那种，几分钟就能背就能记，睡前就能记一段的， 可不， 方便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便携式学习。大家不是时间紧吗？忙吗？大家都 是，所以你就用碎片时间一点一滴学吧。 对，我们微博活动也有，现在赠书啊，关注一下我们这微博晶晶 AM774 啊，也能参与活动。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里，感谢傅老师的精彩讲解。 谢谢晶晶，谢谢大家。 哎，谢谢同学们的礼物啊，下周见。 拜拜。 15年红茶随文成公主入藏，后经茶马古道传入海外。17世纪武夷茶由海上丝绸之路远渡英伦，成为维多利亚下午茶的主角。一带一路延续丝路辉煌，让世界爱上中国。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庆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庆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 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

years ago, someone told me I should take caution when it comes to love. I did, and you were strong and I was not. My illusion, my mistake, I was careless, I forgot I did. And now, when all is done, there is nothing to say. You have gone and so effortlessly. You have won, you can go ahead. Tell them all I know now. Shout it from the rooftops. Write it on the skyline. All we had is gone now. Tell them I was happy and my heart is broken. All my scars are broken hearts. I know, when thinking all you need is that, building faith on nothing was, empty promises were where. I know, and now, when all is done, there is nothing to say. And if you're done with the person, me, on your own, you can go ahead, tell them all I know. Someone told me I should take caution when it comes to love. I did. Tell them all I know. Moving, moving, I feel the vibe is getting louder. Moving, moving, we're meant to be, no doubt about it. And at the end of the night, I'm leaving right by her side. talking about your feet. They probably can't compete, cause I'm complete. She's cool.Trying to do it right. I've been living a lonely life. I've been sleeping here instead. I've been sleeping in my bed. I've been sleeping in my bed. So show me family, all the blood that I will bleedI 天